阿弥陀佛。 请把它拿好。 课本请翻到第十页。讲义请翻到讲义四的第九页。若诸菩萨如实了知依他起相，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杂染相法。鬼二知三性故，了知三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子二了依他故，知杂染相。若诸菩萨如实了知依他起相。如果菩萨能够如实了知由遍计所执相执熏习阿赖耶识成为杂染种子，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就现行升起依他起相，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杂染相法。菩萨即能如实了知由杂染种子升起的是生死流转的杂染依他起相。所以前面经文说，佛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缘行，乃至召集纯大苦运。好，请看讲义四的第十九项。未能了知，从相执起，皆是依他起；即能了知，杂染是依他起。相执就是遍计所执相执。菩萨能够如实了知，由遍计所执相执，熏成杂染种子，所升起的现行法，都是依他起相，即能了知依他起相是杂染相法。前是总观，后是别观，前后二相准此因知。观察从遍计所持相执熏习成杂染种子，升起依他起相，这是总观。由不同的杂染种子升起不同的杂染依他起相，这个是别观。从前面所说，从遍计所执相执所起的是依他起相，与后面所说不同染种升起不同的杂染相法的关系，以此为准即可了知。又云，初曰自性便依他观，后曰差别便依他观。又可以解说为，前面是说遍计所执相执为缘升起依他起相，可以知道依他起相是以遍计所执相执为自性。后面是说不同杂染种子升起差别不同的杂染依他起相法。又云，前一尽所有性，后世如所有性。也有另一种说法是说，前面说有种种不同遍计所执相执为缘升起种种依他起相，是依尽所有性而说的，后面是说依他起相都是杂染相法，这个是依如所有性而说的。你看下面的经文，若诸菩萨如实了知缘成实相，即能如实了知 一切清净相法。鬼二知三性故，了知三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此三表圆成实之清净相。若诸菩萨如实了知圆成实相，菩萨能够如实了知，依他起向上无遍计所执相的邪执，就可以了知圆成实相。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清净相法，既然能了知没有遍计所执相的邪执，当然就如实了知了清净相法。此清净相法是遍一切法一味相，所以说是一切清净相法。请看讲义四的第二十项。为遍计所知无执以为缘故，即能了知诸清净法皆圆成实。在原生的依他起向上没有遍计所知妄相的执着，就能够了知诸法实相的圆成实相。有了正知圆成实相的无分别智，就能够了知无漏的清净相法。那我们这里可以讨论一下，清净相法是指包含无为的真如离体，还是也包含一切无漏有为的道谛，也就是清净的依他起相？如果依前面经文对圆成实相的定义，是说一切法平等真如，则此清净相法应该只是无为的真如离体。可是在前面的经文对于依他起相的定义中，只注重在生死流转的有漏杂染法，则无漏的无分别智等道谛似乎也应该就包含在清净相法中，比较合道理。鬼二知三性故，了知三相，这一课到此解说完毕。善男子，若诸菩萨能于依他起向上如实了知无相之法，即能断灭杂染相法。人一正遍观门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鬼三，知三相故，断染正净。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了知无相，断杂染法。善男子，佛称呼德本菩萨，若诸菩萨能于依他起向上如实了知无相之法，即能断灭杂染相法。前面经文说无相之法是遍计所执相，杂染相法是依他起相，又说由于遍计所执相执熏习阿赖耶识，成为杂染种子，等到因缘和合升起现行，就是依他起相的杂染相法。现在菩萨能够如实了知依他起相只是因缘所生法，亦是在一切法假名安立的自性相与差别相上的遍计所执相，并没有实有的自体相，就断除了遍计所执相执，于是不再熏习阿赖耶识成为杂染种子。既然没有染种，也就断灭了杂染相法。 请看讲义四第二十一项。然无相法，自有三世。好，经论中对于无相法有三种解说。一云即所执性，随行说有，距理即无，相常无故，故名无相。第一种说法是无相法就是遍计所执相，随顺众生虚妄分别心而妄执假说自性，实有自体。可是根据真实的道理，这只是依名记忆，并没有真实的自体。遍计所执相永远没有自体相，所以说它是无相法。故中边云，遍计所执，此相本无，故名无相。在《辩中辩论》第二卷中，依三自性解说三种无我。第一种是依遍计所执自性解说无相无我。论文解释说，遍计所执相本来就没有自体相，所以它称名为无相。此遍计所执相无相，就是无我的意思。若依此事，未能了知无相法故，依他起性杂染相法，即不得生。故说能断杂染相法，若无所执，杂染相法不得生故。如果依照这无相之法，即是遍计所执相的解说，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菩萨由于能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无相之法，所以依他起相杂染相法就不能够生起。因此说如实了知无相之法，能够断灭杂染相法。原因是若无所执，杂染相法不得生故。在前面的经文说，遍计所执相执以为缘故，依他起相而可了知。由于遍计所执相执熏习了阿赖耶识成为杂染种子，在现行时就成为依他起相杂染相法。现在菩萨如实了知无相之法，即无遍计所执相执，于是不再熏习成杂染种子，也就无杂染依他起相法生起，所以说是能断杂染相法。故瑜伽论七十四云，问遍计所执自性能为己业，答五。一，能生依他起自性；二，即于彼性能起言说；三，能生古特迦罗执；四，能生法执；五，能摄受彼二种执习气粗重。在《瑜伽师地论》第七十四卷中提问说，遍计所执自性有哪些业用呢？回答说，有五种业用。一，能生依他起自性； 于伽伦纪解释说，这第一种业用是总说，后面的四种业用是别说。由于在人我、法我的境界上升起了遍计所执相执，熏习成种子，因缘成熟，即能升起相见二分的依他起相。二，基于彼性能起言说。第二种业用是在人我与法我相上安立假名，升起二我的言说。三，能生普特迦罗执。第三种业用是随顺人我言说，升起了普特迦罗我执。四，能生法执。第四种业用是随顺法我的言说，升起法我执。五，能摄受彼二种执习气粗重。习气粗重是说烦恼与随烦恼的种子，这些种子因为是烦恼，所以自性是恶，因此说它是粗。有了这些种子，众生变沉默生死流转中，所以说是重。由于人我执与法我执升起，便熏习成二执的种子。这以上就是遍计所执相的五种业用。依云，依他起上，无所执性，所显真如，离诸相故，名为无相。第二种解说是说，无相法就是圆成实相，在依他起相上远离遍计所执相，所显现的空相就是依他起相的真实自性，假名称为真如。因为远离一切法相，所以称名为无相。故摄论云，真如永离一切色等相故，故名无相。在无性菩萨摄大圣论释第五卷中解说，圆成实性即是四种清净法的时候，说圆成实性有真如、空、无相等种种的假名。因为圆成实性自性清净，永离一切色等虚妄相，所以就称名为无相。在心经里面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就是同样的意思。又广百论云，真如空理，离有无等一切法相，故名无相。在护法菩萨解说的大圣广百世论第六卷说，真如空理，远离一切有相，这个有相就是指依他起相，也远离一切无相，这个无相指的是遍计所执相。因为远离有无二相，所以称名为无相。若依此事未能了知无相法故，即能断灭依他起性杂染相法。如果依照无相之法就是圆成实性的解说，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无分别智 正真如理的时候，一切遍计所知相与依他起相皆不显现，就能断灭依他起性的杂染相法。依云所执缘成皆名无相，前二亦故。第三种说法是遍计所执相与缘成实相都称名为无相，就如同前面二说的义理。遍计所执相自体相常无，所以称为无相。缘成实相远离一切虚妄相，所以称名为无相。若依此事未能了知遍计所执无相法故，即能悟入缘成实性无相之法，犹能悟入缘成实故，即能断灭依他起性杂染相法。如果依遍计所执相与缘成实相都是无相之法的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修观行的菩萨能够如实了知在依他起相上遍计所执相自体本来无有的无相之法，就没有了遍计所执相执，于遍计所执相无止，即能悟入缘成实性，远离一切虚妄相的无相法。由于悟入一切法真实自性的缘成实相，就不再熏习杂染种子，也就能断灭由杂染种子现行的依他起性杂染相法。或者说，菩萨由悟入缘成实相，就能够断灭烦恼所知二障杂染相法。故于前七十四云问：若观行者如实悟入遍计所执自性时，当言随入何等自性？答：缘成实性。在《瑜伽师地论》第七十四卷有如下的讨论。提问说：修观行者如果能够如实悟入遍计所执自性本来就没有自体性的时候，应当说即随顺悟入哪一种自性呢？回答说：于遍计所执相无执，即随顺悟入了缘成实自性。问：若观行者随入缘成实自性时，当言除浅何等自性？答：依他起自性。又问说：当修观行者悟入缘成实性的时候，应当说除浅了哪一种自性呢？回答说：由于证入了真如理，即能断除杂染依他起相法。好，看下面的经文：若能断灭杂染相法，即能证得清净相法。鬼三之三相故，断染正净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子二。断杂染故，证得清净。于遍计所执相没有执着，就可以使令杂染相法不现前，而能证得缘成实相，如实了知一切清净相法。请看讲义四的第二十二项。未由断灭杂染法故，即能证得清净涅槃。 修观行者能够断灭杂染相法，随即能够证得圆成实相的清净涅槃。问：此三相观依何谓说？若在地前，如何能断杂染相法？要无漏道方能断故。若在地上，入初地时证二空理，如何掀起二性观耶？提问说：此处经文所说的三相观，是菩萨在地前位还是在地上位所修的观法呢？如果说是地前位所修，在经文中却说能断杂染相法，可是佛在圣教中都说要在无漏道中才能断杂染相法，无漏道是属于地上位的。如果说是地上位所修，菩萨在地上位入初地的见道位，就已经证得我法二空所显的真如理圆成实相，也就已经证得了清净相法。为什么经文要说先观遍计所执无相之法与依他起杂染相法呢？解云：此三相观分成二位，初二性观依加行位，作四寻思，四如实智，第三圆成在实地位。好，圆策书解答说，此处所说的三相观分处地前位与地上位。第一遍计所执相观与第二依他起相观是在地前的四加行位所修，菩萨在此位修四寻思与四如实智，观察明是自信差别都是假名安立。第三圆成实相观是在地上位如实证得圆成实相，是故无着摄大圣论立三性观是此经义。无着菩萨在摄大圣论入所之相安立三性观，解释解深密经此处的三相观。比第六卷论云，三性观在摄大圣论本是在第二卷。好，这里说第六卷是依世亲与无性菩萨的摄大圣论释而说的。如是菩萨误入一言四意相故，误入遍计所执性，误入为事故，误入依他起性，云何误入圆成实性？如是菩萨误入一言四意相故，误入遍计所执性，这是属于遍计所执相观。一言的意是指第六意识，言是名言，第六意识以名想言说为所缘相，就是一言，也就是意识在名言上分别来认识境界，是一言的意思。菩萨观察意识认识境界，只是在一切法假名安立的自信与差别上 遍计分别的四意象，并无实有自体的意象，由此误入遍计所执自性是无相之法。误入唯是故，误入依他起性，这是依他起相观。菩萨观察一切法的名义自性差别相，都是以一言为自性而假立的。遍计所执的四意相既然没有自体，可以知道一切只是一言分别，以是为自体性，而是是以阿赖耶识中杂染种子为清因缘所生的依他起性杂染相法。所以说误入唯是故，误入依他起相，这两种观察都是菩萨从听闻佛法熏习成的清净种子所生的如理作意的观慧。在观慧中能观心是意识的见分识，所观境是意识的相分识，此相分识就是名言，是菩萨听闻大圣教法与教法所全表的义理，在意识的观想中显现的四法四义的名言相。总和此意识能观见分识与所观相分识，就是一言。因为此二观还没有证得无漏圣道，属于有漏的地前加行位所设，云何误入圆成实性？于是提问说，菩萨要如何误入圆成实性呢？若以灭除意言文法熏习种类为事之想，尔时菩萨以浅意想，一切四意无容得生，故四为事亦不得生。由是因缘住一切意无分别名，于法界中便得现见相应而住。尔时菩萨平等平等所缘能缘无分别智以得生起，由此菩萨名已悟入圆成实性。这一段文是圆成实相观。若以灭除意言文法熏习种类为事之想，前面两种观法都是依听闻语言文字的大圣教法意识依能权的法与所权的意来做观想，由遍计所执相观了知所取的四意相不可得，由依他起相观了知唯是一言事为其自体性。但是意识的这种唯是之想仍然是由文法熏习而成的名言相，只要有名言相就不能亲证圆成实相， 所以为士之想的名言相也应该要除遣。于是菩萨继续修观，观察为士之想也是四意相，而没有真实自体性，如此来遣除为士之想。尔时菩萨已遣意想，当菩萨如此修观灭除为士之想之时，菩萨已经能够先除遣一切遍计所执相的意想，一切四意无容得生。既然已经除遣遍计所执相的意想，则一切遍计所执四意相也就不生了，故四为士亦不得生。因此为士的四意相也不得生起。由是因缘住一切意无分别名。由以上修观的因缘，菩萨悟入圆成实相。住是悟入安住的意思，此时于一切意相无有分别，就假名称为圆成实相。无分别名者，能权真谛平等法名，以所权真如是一切义无分别理。今能权名从所权立名，名无分别名，此所权真如从能权立目，故云无分别名。在原册书中解释什么是无分别名。无分别名是假安立能全表圣智所见真实离体平等一如法体的名字。因为所全表的真如是于一切意无分别的离体，所以能全的名跟从所全的真如而安立假名，就称名为无分别名。而所权的真如也从安立的能权名而被了知是无分别的，所以也称为无分别名。与法界中变得现见相应而住，法界也是圆成实相的意名，现见是清正的意思。此时能证的根本无分别智，清正所证的无分别法界，能证所证皆无分别相应而住。尔时菩萨平等平等所缘能缘无分别智已得生起。这时菩萨根本无分别智缘真如理而生起，能缘智是无分别的，所缘真如理也是无分别的，智与如相应中能所的形象俱不可得，所以说是平等平等。或者也可以说，在智如相应中没有增益值也没有损减值，所以说是平等平等。由此菩萨名已悟入圆成实性，由此无漏无分别智现前实证真如离体，就称名为悟入圆成实相。即准此文，圆成实观唯在地上。从摄大圣论的这一段文可以知道，圆成实观有无漏智现前，所以知道圆成实观一定是在地上位，故成为是第九颂曰： 若时于所缘，智都无所得，而时住为事，离二取相故。在《成为事论》第九卷有颂文解说见道位，无分别智，通达真如理。若时于所缘，智都无所得。若无分别智现前时，与所缘的真如理与能源的无分别智相应，而无有所得相，尔时住为事，离二取相故。此时远离能取的执着相，也远离所取的境界相，而安住于真实的为事实性，就是圆成实相。好，这一段解说完毕，请看下面的经文。如是得本，由诸菩萨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圆成实相故。如实了知诸无相法、杂染相法、清净相法。一能观人民善巧菩萨的心一长行广释，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人二，重叠前观以答前问，重说前面的正观来回答德本菩萨提问的，其何名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与如来其何施舍，彼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的问题，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鬼一重叠观门，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子一别之三性故了之三相。如是，如以上人一正遍观门这一颗所说，德本我称呼菩萨的名字，由诸菩萨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圆成实相故。如实了知诸无相法、杂染相法、清净相法。菩萨能够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唯是相名相应，假安立相，并无真实自体相，便能了知无相之法。菩萨又能了知由遍计所执相时，熏习阿赖耶识成杂染种子，现行即是依他起相，便能了知杂染相法。菩萨能如实了知于遍计所执相无执，便能证得圆成实相，如实了知诸法实相的清净相法。如实了知无相法故，断灭一切杂染相法，断灭一切染相法故，证得一切清净相法。鬼一重叠观门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子二，别之三相故即断染正净。如实了知无相法故，断灭一切杂染相法。菩萨能够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无自体相，便无遍计所执相执来熏习成杂染种子，也就断一切依他起杂染相法，断灭一切染相法故，证得一切清净相法。菩萨断除染法于遍计所执相无执，便能证得无分别智，实证圆成实清净相法。请看讲义四的第二十三项。未有了知遍计所执无相异故，辗转见证圆成实性，由思证得清净涅槃。 菩萨在修止观时，观察遍计所执相无自体相的义理，便停止熏习杂染种子，而熏习了清净种子，随顺观心逐渐深入，遍计所执的意象也就渐渐的微弱，最后一切的意象不再显现，于是能遍计的依他起杂染相法也不能生起，此时便得以证入圆成实性，这样就是证得清净涅槃。又解，了知遍计所知无相真如故，能断杂染证涅槃果也。好，另外一种解释是，菩萨能如实了知遍计所知无相法，即能悟入圆成实真如，由悟入真如，即能消融烦恼所知二障的杂染法，证得清净涅槃果。好，看下面经文，其此名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如来其此施设彼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人二重叠前观已达前问，分成两科。鬼一重叠观门已经讲解完毕，这是第二科。鬼二正答二问，其此名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菩萨要能了知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与圆成实相三自性的缘由，并由了知三性而了知无相法、杂染相法与清净相法，再由了知三相而断染正净，就可以称名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如来其此施设彼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佛也就依此标准施设假名，称此菩萨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请看讲义四的第24项。为佛依上了知三性诸菩萨众，即说名为善巧菩萨。佛依上面经文所说，教导菩萨要了知三自性，作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那么这一段注解就是教导我们要如何学习三自性。如来依此善巧菩萨施设圣教，名为善巧菩萨。佛也依此了知三性的于诸法相善巧菩萨，而在圣教中施设假名，称他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然此菩萨善巧分现，诸说不同。此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在菩萨的阶位中有不同的说法。一云十性以上皆名善巧。第一种说法是在十性位以上的菩萨都可以称为善巧菩萨，那么这样就包含了十住、十行、十回向的三贤位的菩萨，以及十地的圣位菩萨。一云十回向中第十回向名加行道，即依彼位起四寻思、四如实智故。第二种说法是在十回向位中的第十回向暖顶忍室第一四加行道，菩萨在暖顶位修四寻思观，在忍位与室第一位修四如实智观，这些菩萨称名为善巧菩萨。依云初地以上正清净如及俗相故。 第三种说法是初地以上菩萨，菩萨已经由根本无分别智证得清净真如，由厚德智了知世俗地。那么这是第三种说法。照讲义寺的第二十二项引用摄大乘论的解释修三性观，那么是在家行位与地上位称为于诸法相善教菩萨。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根二，一能观人名善巧菩萨，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与颂略说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发起颂文。尔时就是佛说颂文之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佛为了重说菩萨了知三性三相断染正净的义理的重要性而以颂略说，若不了知无相法杂染相法不能断。心二以颂略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人二举颂略说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诡异正颂不了无相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此一举不了之显不断杂染师。若不了之无相法，菩萨如果不能深入学习三自性的教法的义理，就不能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无自体上的义理，杂染相法不能断，不能够了知遍计所执相无自体相的义理，你就有遍计所执相执，熏成了杂染种子现行辨识依他起的杂染相法，如此就不能够断杂染相法。不断杂染相法故，坏正微妙尽相法。诡异赠送不了无相师，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曰，不断染显不正圆成师。不断杂染相法故，菩萨如果不断依他起杂染相法，又于虚妄分别心中因为不了知无相法而生起执着，便生死流转相续不绝，坏正微妙尽相法。菩萨如果能于遍计所执相无执如实了知圆成实相，即能证得清净相法。现在菩萨不能于遍计所执相无执，所以便不能证得微妙清净相法。好，我们看讲义寺的第二十五项，上来长行顺势了知三性德，此颂凡显不了无相师。根二，一能观人名善巧菩萨，分成两科，第一科心一长行广释，从正面解释了知三自性的功德。现在心二以颂略说的第一颂是从反面显示不了知三自性故不知三相的过失。如何说此反顺事者，理时长行即颂皆有反顺， 未存略故，各据一边，隐略互显。提问说，为什么说法时要长行正视，宋文反视呢？回答说，按道理来说，说法时为了周全，在长行及宋文都应该有正反两种说法。现在为了保存其义理，又为了要略，长行就依正边说，宋文就依反边说，可以长行的义理与宋文的要略互相补充。依《生密经》，宋及长行皆顺势者，一家别故。在解《生密经》是长行正视，宋文反视。在《生密解脱经》中，长行及第一宋文都是从正面的顺势，因为翻译者不同的缘故。前中有二，出之二句，举不了之，显不断杂染失；后有二句，曰不断染，显不正圆成失。第一颂说明两种过失。最初两句举出，如果菩萨不了之遍计所知无相法，就不能断依他起杂染相法的过失。后面两句说明，不能断依他起杂染相法，就不能证得圆成时清净相法的过失。坏为失坏，为不断染故，失坏证得微妙真如净相法也。失坏者是不能证义，坏证微妙净相法的坏是失坏的意思。菩萨如果不断杂染相法，就失去及毁坏了证得微妙真如的清净相法，所以失坏就是不能证得清净相法的意思。生密经云，如实知诸法，即舍染法相，舍染法相已，证于清净法。生密解脱经翻译第一颂说，如实知诸法，菩萨能如实了知三自性法，即能如实了知无相之法、杂染相法及清净相法，即舍染法相，就能断舍杂染相法。舍染法相已，证于清净法。菩萨能断除杂染相法，即能证得清净相法。到此第一颂就解说完毕。不观诸行众过失，放逸过失害众生。人二举诵略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鬼二重视不观众行失，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名放逸失，不观诸行众过失，诸行就是因果法，众生由于愚痴，所以不观察因果法而有过失，放逸过失害众生。在《瑜伽师地论》说，放逸是愚诸善品，不乐勤修；愚诸恶法，心无防护，因为不知道善因得善果，所以不愿造作善业来帮助众生，又因为不知恶因得恶果，于是造作恶业来伤害众生。或者说，诸行是由烦恼所造作之法，众生不能观察由烦恼所造作之法有众多的过失， 于是有由烦恼造作恶行伤害众生的果实。诸行又可以解释是依他起相的意思。观察三自性，必定以依他起相为依止。不观察依他起相，就有不能如实了知三自性的过失。由此过失，使令众生无法断灭杂染恶法，证得清净善法。懈怠住法动法中，无有失坏可怜悯。鬼二从事不观众行师，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名懈怠师。懈怠是于断恶修善中懒惰为自性。经文中的住法是心专注得定，动法是心中散动，无有是无有住法而有动法的意思。众生因为懈怠，所以心中没有得定而散乱，以致不能专注地观察诸行，不能断恶修善，证得涅槃，这个就是失坏。众生由此生死轮回，甚可怜悯。好，看第四，讲义四的第二十六项。就是后诵文别有二，出这二句名放逸师，后有二句名懈怠师。第二诵文分别说明两种过失，前二句说明放逸的过失，后二句说明懈怠的过失。言不观诸行众过失等者，未由愚痴不能观察诸行过失，遂起放逸伤害众生。颂文前二句的意思是说，修行者由于愚痴不能观察有为杂染相法的过失，于是心中放逸，不能勤修善法，断除恶法，以致伤害众生。这是说明第一种放逸的过失。言懈怠住法动法中等者，此名第二懈怠过失。颂文后二句是说明第二种懈怠的过失。先解说第一句，为懈怠者过失之因，功德之障。颂文的懈怠是说修行者于断恶修善懒惰，是造成过失的因，障碍成就种种功德法。言住法者，即是涅槃常住不灭，故名为住。住法是说涅槃法自性常住不灭，所以就称名为住法。言动法者，是生死法前生后灭，流转三有，故名动法。动法就是指生死法，它是生灭变动在三界中生死流动之法，所以就称名为动法。又解，住法者是定，动法者是散乱。或者说住法是心中专一安定，动法是心中散乱。言无有失坏可怜悯者，未由懈怠故，于住法无，于动法有。由是无有，故成失坏，由失坏故，甚可怜悯。再解说第二句，无有是说由于懒惰懈怠的缘故，于住法无， 没有修学圣道，正得常住涅槃。于动法有，有在生死法中轮回流转。或者解说为修止观者，心中无定而散乱，由是无有故成失坏。由于无证得涅槃，而有在生死中流转，这个就是失坏。由失坏故，甚可怜悯。由于在生死中流转，不得出离，所以非常可怜，值得怜悯。广释失坏，如《瑜伽36》及73。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36卷及73卷，详细的解说失坏。深密经云：不观有为过，懈怠放逸害，诸法常不动，离相明菩萨。深密解脱经翻译第二颂说：不观有为过，懈怠放逸害。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菩萨如果懈怠放逸，不如此观察有为诸行，就有过失。诸法常不动，离相明菩萨。菩萨观察诸法生灭无常，而其法性常住不动，就是观察依他起相因缘所生，生灭无常。所以依他起相上无有遍计所执相的实我实法，所显的圆成实相是常住不动。能于依他起相上远离遍计所执相，证得圆成实相，才是真菩萨。所以《金刚经》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在依他起相上执着实有我、人、众生、寿者的遍计所执相，这样就不是真菩萨。那么一切法相品到此解说完毕。有没有问题？后面无自性相品比较长，无自性相品比较长。所以要准备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啊。那么七月八月刚好非常热，那么大家就放个暑假啊，好好的再温习一下一些法相品，把三自性再深入的了解一下。那么这一次讲解一些法相品的时候呢，圆彻书在讲解三自性的时候就引用了《解深密经》《成唯识论》跟《摄大乘论》关于三自性的解释。那么对于三自性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啊，有一个相貌出来。所以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呢能够再复习。不能了知三自性，就不能够了知三相，不能了知三相，就不能断然正性。所以了知三自性是根本，所以对于三自性的一切的道理一定要把它想清楚，中间不能够有混杂。为什么我在讲课的时候有时候特别强调一些观念，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只要有一丝观念错误，你后面就不必修了，你修止观一定出问题。那么三自性就是以依他起相为根本，依他起相是什么？这个书上有定义，解深密经有定义，就是一切因缘生法。什么叫一切因缘生法？就是业力，就是业力， 就是因果法，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升起的因缘法，对不对？所以他在前面特别跟你解释，由遍计所知向直熏习成杂染种子，在阿赖耶识中因缘成熟的时候便升起依他起相，有没有？他有一个循环讲清楚的，你升起了依他起相，在上面你把它执着成遍计所执相，你就有遍计所执相执，又熏回阿赖耶识中成杂染种子，杂染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怎么会怎么样？会现行，现行就是依他起，那这个就是什么生死流转的轮回。所以我们就是从虚妄分别心中现起的一切相，是我们业力显现的依他起相，是因缘生法。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执着它是真实法，执着它有什么使我实法的自信，于是变成了遍计所执相。有了遍计所执相时，又熏习回去成杂染种子，然后又升起杂染依他起相，就一直循环生死轮回，就出不来了。那么你能够了知遍计所执相是没有自体的，没有我们执着的那个使我实法的存在，它是无体的，它没有自体，它只是我们意识在名言上面的什么分别而已。实质观什么？实质观无异，唯有分别三。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意识在名自性、名差别上面的分别而已。你执着它为真的，就入了遍计所执相，就有遍计所执相识，然后就生死轮回。那你能够了知它没有自体相，只是什么名言的分别，你就没有遍计所执相识，这个时候就悟入圆成实相，就从生死轮回中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把三自性学习清楚，就是在这个地方。依他起通二分，我们前面有讲到，对吧？你有执着，就到了遍计所执相执，然后就生死轮回。你不没有执着，就是遍计所执相无执，就到圆成实相去。所以这个跟什么？跟佛讲的因缘有自性空是相通的。大乘小乘法在这边是相通的，小乘法也是讲一切都是缘起，是不是？只是它偏重在五蕴上面执着有实我的存在，大乘法则骗一切法都没有实我的存在。那么唯识就从假名安立这一方面也说明清楚，执着都是在名字上面执着，所以说菩萨于定位观影为是心，为什么观影为是心？为什么他用影这个字？影像，唯识里头经常讲影像，为什么讲这个字？什么是心？心就是依他起，就是业力。一切显现的，我们现在看到一切显现的相貌，都是由业力显现，都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的现行显现，所以都是影像，都是什么？你在这边影像是不是？你在这边打个光，你手这边弄一个相貌，像马一样，它这边就显出一个马的相貌。是你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你当初做的是什么相貌？熏习进去， 他成熟的时候就现出什么相似的相貌。所以一切的相貌都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显现，都是心中显现出来的。所以观影为识心，这一切的我们看到的都是影像而已，都是我们的业力显现。所以没有离心之外的任何的法的存在，一切法都是心显现出来的。所以你认为心外有法，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意想。这个就是意，这个就是意想。所以你观影为识心，知道一切法只是心的显现，意想就灭除了。那么你仔细观察，其实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意识的想。意识在名言上面，想的心，想心所是什么？想心所的字体是什么？取相，对，怎么取相？安立了假名以后，在假名上面做各种分别来取相，对。所以我们一切都是在取相上面分别，在假名上面安立以后来做分别嘛，一切只是在名言上面的分别。今天有讲到，即使学习了佛法，也是在名言上面分别，对不对？所以你学习佛法以后，你这样思维以后，你还要了知。今天有讲到，什么？你也不能把佛法当真了，当作是实有。他只是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你不要把佛法当作实有。他也只是名言，在名言上面，意识在名言上面的分别而已。所以你在修观的时候，你观察到，即使我在修观的这个观法。也是什么？也是名言相而已，也是从名字上面依名记忆，由名字上面定义各种的自信，各种的差别来依名记忆而已。所以这也不能当真。所以你知道一切为识，还要把一切为识之想给它遣除掉。今天又讲到这个地方，对不对？要怎么遣除？就是不停的修观，一遍一遍的修观，这个力量增强了。智慧的力量增强了，就这个意象就慢慢的变弱了，最后意象不显现，这时候就是你的无分别智出来的时候。所以唯识宗他的修行是一套理论的说法，怎么修行他就讲。所以今天讲到三性观的地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色达生论。我们今天只有讲到第三观，是讲的比较详细，因为他引用的文在那个地方。前面两观的文它是另外有文的，那我只是略讲而已。它有关遍地所知自性怎么观，观名义自性差别都是假立的。怎么观依他起自性他也有讲。然后最后怎么观察圆成实自性，都有说明。所以色达生论入所之相，空的时候要看，好，有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众， 何难甚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